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9点，上海，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住的地方就在公司旁边，特别近，每天都骑车上下班。但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还有道路设置的一些原因，我如果要到路对面去骑车就会非常麻烦，所以每天去骑车上班都是要逆行一大段路。起初觉得确实挺危险的，但是久而久之也习惯了，也就没太在意。直到昨天就差一点被一辆飞驰的外卖摩托车撞倒，才意识到这个真的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儿。希望大家以后都能遵守交通规则，不要为了方便拿自己的这个生命开玩笑。 Hard to find a way to get through. It's a tragedy pulling at me like the stars do. You're like gravity 回忆里有一个我们。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 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在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规制，反复的破坏，再规制，再破坏。在哲学上，我们称之为发展。发展意味着希望，当然也有灭亡的意义。因此呢，我们摆正、反观、妥协、出发。所以，生命原本就是一列永不回头的列车。我们可以选择大笑、欢笑，或者是无声的痛哭。但是，为了每一个站点都能够遇到更好的自己，我们信仰自己，同样也信仰未来。这里是和你一起信仰未来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Falling for every word I wanna hear, following them blindly, watching the life I'm chasing disappear with my demons not far behind me. And I reach out into the dark just to find I'm here alone, and I thought I had it all, just to find out I'm running after a mirage. Oh na na oh na yeah, oh na na oh na yeah, I've been wasting my life away searching in the dark. Oh na na oh na yeah, oh na na oh na yeah, I've been blinded by the haze, running after a mirage. 这首歌叫做 Mirage， 来自四位有着独特思维和观念的音乐人啊，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当然，我一直觉得那些有着特别美好的面容，然后又有才华的人，一定是上天的宠儿啊！上辈子一定拯救了银河系吧？要不这辈子为什么长得又好看，然后又有才华呢？他们不仅在视觉上创造了那些让我们感觉舒适的美感哈，在传播的内容上面也让人觉得倍感温馨。今天推荐的第一位是有着惊 精灵王子加 Charlie Puth 断眉小哥综合起来的那种英俊的面孔。他就是英国的创作才子 Leo Stannard， 以及他的单曲叫做 Gravity。 2013年的时候呢， Leo 创作了一首单曲名为 Please Don't， 第二年这首歌被他收录在人生的第一张 EP Notion 当中。后来随着这张 EP 被专业人士的关注， Leo 的音乐事业开始逐渐的步入正轨了。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无论是节奏还是编曲都没有很强的那种压迫感，是那种非常舒适的表达，一定会让你在夜色当中找到一丝惬意。 Leo Stannard Gravity Fresh Radio。 Life goes flashing by, lifts me off my feet. Broken wings don't fly, I can't breathe. You know that I need you. You smile and it pulls me throughOut of time, falling far too deep. You're my perfect sky, sets me free. You know that I need you. You smile and it pulls me through. Whenever I feel far from home, peace in the world on my own. You are the calm in my storm. You are the light. You are the light that's guiding me. Gravity， 因为受到像 Damon Rice、 Bone Leverage、 Ben Howard 这类音乐人的影响，Leo 的音乐的故事性非常的强。 Damon Rice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爱尔兰的民谣歌手，大家可以找来他的歌曲来听一下，我特别特别喜欢那首 Cold Water。我们再说回到 Leo， 因为刚刚这些音乐人对他的影响，所以每个人在听他的音乐的时候呢，都能从他的吉他声中啊，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不知道你在刚刚的歌曲当中有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的故事呢？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都能留言找到我。同样你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来和我互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叫做 Your Song from Radar Or， 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I woke up with a fear this morning, but I can taste you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Alarm without no warningYou're by my side and we've got smoke in our lungs. Last night we were way up, kissing in the back of the cab. And then you say, love, baby, let's go back to my flat. And when we wake up, never had a

刚这首歌叫做 Sad， 来自 Girlhood。 Girlhood 是一个来自伦敦的双人组合啊，他们的相遇是因为两年前的一次偶然，让音乐制作人 Christian 和歌手 Tessa Cavanna 组成了 Girlhood。 当时呢 Christian 住在伦敦摄政运河的一条船上，哎，听起来还有点吟游诗人的感觉哈。然后有一天呢，被路过的女孩的歌声吸引了，所以他就立马叫住女孩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来录一首歌曲呢？而这个女孩就是 Tessa Cavanna， 当时呢她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她说可以啊。所以两个人录制了一首歌曲，录制完之后呢就分开了，没有留下联系方式。然后 Christian 不得不在 Facebook 上面开始寻找 Tessa， 经过一番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之后呢，两个人一拍即合，然后就开始交流创作音乐作品的事情。最终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成立了 Girlhood 这个组合啊，整个过程非常的传奇色彩。下一首歌曲的歌声已经响起来了， Stepping In， 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Fresh Radio。 Good man, I strive to be the best that I can. Our love is cheap without devotion, so incomplete without emotion. Somewhere away, they've got a smile on their face, 'cause we are sedated.Before we're swallowed by the oceans, but I can feel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infect my love. Yeah, somewhere away, they've got a smile on their face, 'cause we are sedated. 听到的声音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都能留言找到我。同样你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来跟我非常近距离的互动。我不知道刚刚这首歌是不是歌中锦鲤，总之很多人在这首歌曲下面留言，不知道能不能成真，反正你也可以过来试一试哈。啊，半点之前最后一首歌来自 Loop， 叫做 As If， 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问候你，祝你好。Fresh Radio。 There's no need to lie to me, baby. Trying to get you to smile with me, baby. Spend the world in your eyes for me, baby. As if I care. There's no need to toy with me, baby. I'm trying to clear the door with me, baby. I think you're gonna want me, baby. As if I care. 'Cause I'm just gonna let you down. Yeah, I'ma be the one to burn this out. You think you're gonna affect my heart? Oh, baby, you'll be wishing on a star.'Cause I can't get as good as I get, you'll see. Boy, you ain't got me, just a guarantee. Boy, you ain't got me, just a guarantee. There's no need to lie to me, baby. Tryna get you to fly with me, baby. Spend the world of your eyes for me, baby. As if I care. There's no need to talk to me, baby. that I'm the one. So what's the point of making cute? We'll be on to somebody else soon. Oh, don't waste your time trying to figure me out. Boy, all I'm in for is fucking around. Oh, you've been messing around, been trying to spin me out. But bless you, oh, you got to know, got to know.

的盯着我，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觉得难过，我错过了什么。无辜的朋友也许不回答你，无辜的朋友也许不会杀你，无辜的朋友也许闷也许臭，但无辜不会忘无辜朋友，无辜不会忘无辜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叫做无辜朋友，菇是蘑菇的菇。虽然是一首很可爱的歌曲，但是却有着非常正面的教育意义。方大同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当时他因为在国外，然后有一种叫做致幻蘑菇的毒品非常的流行，很多人也是因此失去了非常鲜活的生命，所以方大同在内心感受特别的深刻，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告诉大家说，好的朋友，好的友情，不是那种带你去做刺激的事情，而是不断地告诫你一定要远离毒品，健康生活。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上面留言告诉你听节目的心情，我都可以看到。或者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这里是一个更加私密的阵地，你可以给我留言，可以给我评论，或者发私信给我，讲一讲你生活当中的故事，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如果能说的话我也愿意听。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一首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歌曲，来自张惠妹，叫做三月。 三月过去了好几周，世界开始有点热，参不透的那种难过，忽然觉得没什么，我的梦好多，我很好，我不走，两个人说分手以后，时间变会记得。 觉得伤痛是大声呐喊，崩溃流泪，然后在大街上疯狂的奔跑或者走路，那你还是应该没有真正的体验过伤痛。张惠妹想用这首歌曲来表达一下那种最发自内心的伤痛。这是一首看似非常的清淡平静的歌曲，其实呢也是让人在平静之下聆听之后，内心全部都瓦解崩盘了。这首作品表面听起来非常的云淡风轻，但是就是这把刀在你的伤口上一直轻轻的磨啊磨啊。张惠妹就这样磨了15年，你终于发现原来柔软也是一种力量，也是能够让你的伤口流出血来，让你感到痛的一种力量。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这里是 FM98.2 潮汐音乐。 已经深了。刚刚这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叫做《夜》。我曾经想过，我们如果要赚更多的钱，过更好一些的生活，前提就是我们要先去到离家乡更远的地方，过稍微糟糕一些的生活。但其实再想一想，那些更糟糕的生活和以后可能会更好的生活放到一起平摊了，折算下来的话，其实还是这样一天一天不好不坏的生活。我喜欢并且依赖这样的生活，有希望的在我自己家里面的生活。我想我永远不会失去这种希望和乐趣了，越成长越成熟越不会。非常能够表达我现在对于生活的态度，再精彩的生活不如一家三口养只狗。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寻找 走之地，我也试着留下一些足迹，但我知道半个字都是多余。 喜欢一句话叫做，你真正热爱的事情其实不需要坚持，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你立足在世界上的一种方式，你把它当做一种生活。同样这也是谭维维对音乐的态度吧。这首歌的编曲只用了一把木吉他，但是与词曲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诉说一段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爱的记忆的故事。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招新音乐，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要和你一起来听一首轻快的歌曲，开启新的一周，莫文蔚，薄荷。接下来，十点打陆机， 在等着你。明天见了，拜拜。 你的名字是我最记得的歌。